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朱文。我们今日的题目呢，就是向左揀向右揀。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想起什么呢？可能你会想起一些浪漫的爱情故事啦，又或者想起一些政治上的左右之争啦。如果你想起这些东西呢，就恭喜你啦，因为我们这一集呢，就不是讲这些东西的。咁你就可以有一个智性上嘅惊喜呢，学到一啲你完全都未諗过嘅嘢。咁今日究竟讲啲咩呢？其实大约个 topic 就係我哋会问，我哋做选择嘅时候，做一个理性嘅人，我哋应该要做啲咩选择先係理性嘅呢？咁其实就係讨论呢个咁嘅问题嘅。咁事不宜迟，我就介绍下我哋今集嘅拍档主持先啦。咁其实几位都係一啲大家见过好多次啊，唔使多介绍嘅。咁但係都循例讲下有边几个先啦。第一个就有我身边嘅 Alex 啦，咁样。另一边呢就係、是、都有一排冇见嘅 Man 姐啦，係咪？係啦。 咁就负责 carry 我哋嘅。 呢个係 Man 姐，最理性嘅 Man 姐。咁就 係啦。理性 Man。 理性 Man。 Rational Man。 Rational Man。 咁就最远嗰边又有个头又挛翻嘅嚴肅啦， 即系 rational 啊，代表住我 又直又挛咁样，唔知道你平时点样 好 fluid 嘅，我好多嘢都系性取向。 咁事不宜迟啊，我哋就开始进入我哋嘅 topic 啦。咁 Alex 可唔可以帮我简介一下我哋呢一集其实想讨论一个点样嘅哲学问题咧？咁样 其实正如你所讲啦，就系、是、其实有一啲哲学家佢会讨论一个问题，就系乜嘢叫理性啦。咁理性系啲乜嘢系好复杂嘅问题嘅。譬如话有啲哲学家会对比咩叫感性啦。咁但系我哋知道理性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无论系日常生活之中或者系解决一啲复杂啲，譬如哲学问题都就系、是、佢可以帮助我哋选择。咁、所以有啲哲学家咧就尝试从选择去入手，去睇下咩叫理性，或者选择呢样嘢会睇到一啲理性上面嘅困难。咁、所以一啲有啲人就会叫佢做 decision theory 啦，就係选择理论、简单啲讲就係佢唔係描述緊事实上面我哋係点样去做决定嘅或者做抉择嘅、而係讲緊我哋做一个理性嘅人啦，假设我哋一个 ideal rational agent， 即係一个完美嘅理性嘅人咁樣先算啦、我哋係應該點樣去選擇，從而去睇究竟咩叫理性啊，同埋選擇究竟應該係點樣一回事。咁其實就會引申到一啲好得意嘅困難嘅。不過喺講之前，可能我哋可以從一個 paradox， 一個叫 paradox， 中文應該叫悖論去入手去講一講先。咁交俾阿 rational man。 rational man。 新的 superhero 有乜特 ？OK， 最理性。 OK， 咁講起理性選擇啊，就梗係俾個 scenario 大家諗下啦。咁假設咧，你上到一個遊戲節目啦，咁咧你前面有兩個箱喎，咁你知道咧，嗰兩個箱分別會擺啲錢喺度或者冇錢嘅。咁喺第一個箱嗰度咧，就一定會放1000蚊噶啦，第一個箱一定會放1000蚊啦。咁但係第二個箱就有啲唔同喎。咁佢係根據呢嗰度有一部超級機器，咁呢佢99% 呢都會估到呢你跟住點做嘅。咁佢就會根據你嘅選擇， OK， 如果佢估你一定，如果佢估你呢會拎晒兩個盒，你可以選擇拎晒兩個盒或者淨係拎第二個嘅。如果你會拎晒兩個盒呢，佢就唔會擺錢落第二個盒度啦。但佢覺得啊，你淨係會揀一個盒，揀第二個盒，咁呢佢就會擺100萬喺嗰度啦。咁呢個時候你又諗下啦，究竟咧你會拎曬兩個盒啊，定係只係拎第二個盒咧？咁我哋可以睇下呢邊個圖嘅。 所以而家就係有兩個選擇，即係選擇一就係拎一個盒，就係第二個盒，淨係拎第二個盒嘅話咧，就會攞到100萬， 或者零， 或者零。 睇下嗰個電腦點樣去估算你嘅選擇咯。如果佢估你咧係會淨係拎第二個嘅話咧，咁咧你就會有。 淨係拎第二個就100萬啦、 我都驚講錯啊！就拎個第二個就會100萬啦。但如果佢估算咧，你係攞曬兩個嘅話咧，佢就唔會擺任何錢喺裏邊。咁、可以睇呢個表咧，其實會係清楚寫咗喺度嘅。我哋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你可以見到啦，依個你呢就選擇啦。選擇一就係你可以淨係攞盒 B 啦。咁咧就係一係零，一100萬。零咧就係佢估你會攞曬兩個嘅時候，係啦。這個咧就估你淨係攞 B 嘅話咧。就會俾100萬你，咁咧嗱，因為100萬嚟個 million 嚟個，因為好興咧，又話10000啊嘛，呢個係絕對錯噶，想澄清下，好多人搞錯咗。咁第二個選擇咧就係、咧，你攞曬盒 A 加盒 B 啊，咁你盒 A 裏面就1000蚊， 呢個一定嘅， 一定有啦，係啦。如果你因為唔變嘅， 盒 A， 而盒 B 咧亦都一樣啦，就取決於咧嗰個超級電腦點樣估你嚇。咁、那個超級電腦咧有幾個位要補充嘅。第一就係佢係一個好勁嘅電腦啦，佢 99% 係估中你嘅。咁你又話有冇可能啊？唔好理，總之就喺個設定上面，你可以譬如舉個例，佢之前有好多人玩過呢個遊戲嘅，似 99% 估中嘅佢係，所以有個好好嘅往績 track record 係啊，係計到 99% 係估中喎。咁、所以佢估中你咧都係 99% 嘅。OK， 咁而且第二咧就係咧，因為電腦咧做嘅決定咧係喺你做決定之前咧已經估咗啦。所以佢一早估咗啦，已經佢唔牽涉咧，即係啲人會聽到之後，哇，係咪牽涉到一啲譬如改變過去啊，幾多能力係冇？雖然 Rational Man 咧係 superhero，但係咧因為電腦唔係嚟嘅，佢冇超能力嘅，所以咧佢係唔能夠你估完之後咧改變佢擺啲幾多錢落去第二個盒度嘅。 即係嗰兩個盒咧已經擺咗喺你面前㗎啦，即係喺你做決定已經擺咗喺你面前，裡面有冇錢咧？就已經係咁樣噶啦，即係佢唔會趁你做決定嗰個換咗個盒裡面嘅嘢嘅，佢冇啲咁樣嘅能力嘅。 所以個電腦係估完噶啦，佢跟住按佢嘅估算擺咗相應嘅錢落嗰個盒度噶啦，然之後你點樣揀係嘛？ 冇錯。 同埋我做選擇嘅時候，我都知道個電腦嘅嗰個係會估啦，佢估得幾準啦，同埋佢估完之後會做咩，係我都知嘅。我做選擇嘅時候， 你全部知道曬。 咁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會點做選擇 啦？你究竟會揀，淨係揀攞 B 個盒啊，定會攞曬 A 同 B 兩個盒咯？咁 A 個盒係緊局噶啦，21,000蚊。B 個盒咧就取決於個電腦點估你。 咁我唔知道 你哋會點估， 或者啲觀眾而家都可以諗下你自己會點揀。我第一次聽呢個問題嘅時候，我係覺得吓，咁梗係淨係攞一個啦，即係我 淨係攞盒 B 係嘛？淨係攞盒 B 啦。點我嘅諗法就係好簡單，因為我都知道個電腦會做估算噶嘛。咁我都知佢估得好準㗎嘛，咁所以我會知道如果佢估我就係攞一個嘅話，即係我如果做攞盒 B 呢一個盒嘅決定嘅話，佢就會擺100,000落去啦，咁我咪好大機會可以攞到100,000囉。咁所以我就諗唔到理由點解我要攞曬兩個，即係我當時第一次聽到呢個所謂撥論嘅時候，我就完全唔明個撥論個位喺邊度嘅，即係雖然我平時唔係好理性啦，即係冇 rational man 咁。 即係你都係 man 喎，你叫 irrational man，irrational man。Sometimes man，OK， 有時理性人 ，OK。 即係 partially rational man。 咁我就心諗嚇，咁理性嘅選擇唔係就係攞一個咩？因為佢估中噶嘛會。咁我如果我攞一個，佢又估中我攞一個，咁佢會擺100,000落去噶嘛？咁我咪應該係咁揀咯，咁樣。咁所以我當時嘅即時嘅反應就係咁啦。 尤其你覺得佢估中你兩句話咧？你就會配擺零啊嘛， 啊 你一揀兩個佢有估中喎，好大機會，咁、 啊、 你咪得1,000蚊咯，係啦、 啊， 咁又好似好蝕底啊嘛，所以就partially rational G-man 就揀淨係攞一個， 攞下 B 咯，淨係，咁你哋點睇啊？ 其實我都係直覺上面就係淨係攞 B 嘅、因為其實好簡單嘅理由就係、是，既然個電腦個能力咁勁，佢、預估到我如果淨係攞 B， 佢先至會放100,000落去嘅話，咁我梗係淨係攞 B 啦，因為咁樣就似乎可以好大保證到我係攞到100,000嘅。咁其實頭先我哋食早餐嘅時候都傾過，就係、是、我哋幾個似乎 空肚食㗎嘛，我哋係好似係 帶住啲思考食咯。 跟住唔空肚應該食唔到早餐。跟住就係我哋幾個都傾，就係、是、似乎應該係淨係攞一個啦，係嘛？可以保證到99% 保證到我哋會攞到100,000。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到有啲文獻記載，其實另外一半嘅，譬如假設有100人，其實差唔多50個人其實係選擇攞兩個。咁點解咧？其實佢哋嗰個理由咧就好得意嘅，但係亦都係。聽上嚟唔係話唔合理喎，即係唔係話好得意啊？你哋咁蠢啊？咁啊，唔係咁嘅意思。 佢哋唔係嗰啲咩小孩才做選擇，我兩個都要。 唔係嘅，咁其實就可以睇一睇有個表。 我睇下而家，我哋睇下我哋嗰個唔同嘅選擇之後，你會有啲乜嘢嘅呢個後果先啦，不如。 係啦，嗱，我哋可以睇到啦。如果我哋去淨係攞 B 呢個盒嘅話 ，B 個盒一係就有100,000入邊，一係就冇錢。咁得兩個可能性嘅啫，咁即係話一係你就攞到100,000啦，一係你就冇乜錢都攞唔到。好啦，但問題係，如果你係攞兩個盒，即係 A 同埋 B 盒都攞嘅話，你諗下 ，A 盒就一定有1,000蚊喺入面 o、okay? k 而 B 盒呢，一係就冇錢，一係就有100,000。咁所以我哋得兩個情況，即係一係就攞 B 盒啦，一係就兩個盒都攞啦。 嗯。 縱觀翻呢兩個選擇嘅話， 無論如何，似乎我哋都睇到攞曬兩個盒係會再係會著數啲喎。而仲要有一樣嘢好重要喎，就係、是、你去決定攞一個盒定還是攞兩個盒，係唔會影響到電腦擺幾多錢入去 B 個盒入邊嘅。所以話其實你最初決定係點樣，或者你最初諗係點樣，最後咩你諗係點樣都好咧，都唔會影響到嗰個 B 盒入邊嘅金額嘅。 我覺得要澄清少少先，佢唔係唔會影響到放幾多錢落去，而係你。即係你跟住落嚟做決定嗰陣時咧，因為啲錢已經擺咗入去啦嘛，所以就會變相話唔影響。但係事實上個電腦點估你個決定係因為個電腦會估你嘛，所以你好難話完全唔影響嘅。只不過係因為當下咧，你去做決定嗰陣時，啲錢已經喺個盒度啦。咁所以喺咁樣嘅意思下，當然係唔影響啦。 係阿 Man 姐講完好 rational， 就係補充咗，就係我當下去。究竟攞一個定兩盒，我唔會影響到當下嗰個盒入面有錢定冇錢，唔會話因為突然之間我攞兩盒就突然之間變冇錢諸如此類嘅。咁、所以如果咁講嘅話，咁我梗係攞兩個盒啦，係嘛？因為似乎窮盡曬咁個可能性，攞兩盒係著數啲嘅。 因為表其實好清楚啊，即係又再 zoom 一次個表啊。個表好清楚點解就係、是、你可以見到咧。嗱，而家我哋有兩個選擇嘛，呢、這個選擇係 兩個可能， 兩個可能啦。你可以話就係、是、取盒 B 同埋取盒 A 加 B 係嘛？嗱，呢兩個選擇你可以睇下，無論如何咧，下面啲格攞盒 A 加 B 咧，都會比上面啲格呢行啦，就係攞 B 咧係多一千蚊嘅，睇係嘛？嗱，呢一格係會攞到一 M 加一 K， 即係百萬加千，呢、這個就係攞百萬啊嘛，所以係會多一千嘅下面啲格。呢一格都係喎，呢一行，呢個攞一千，呢個攞零嘅，所以都可以見到咧，無論如何咧，下面嗰個選擇咧，都係會比上面嗰個選擇咧係會好啲。無論個結果聽到你係喺有一百萬啦。但系有，但系冇钱喺盒 B 嘅情况下边， 所以咁、个表嘅意思就系个盒 B 得两个可能啫嘛，一系冇钱，一系有一百万，而呢两个可能性，你做呢两个选择都系会多咗钱咯， 冇错。 咁所以就应该要拣晒两个 嘅。系啦， 咁但系我当时就觉得吓咁、都得 嘅，所以好得意嘅。有啲人话，好多人话喂，其实你唔知咧，原来点解隔篱嗰五十人咧系会咁样拣嘅、原来大家会睇到个唔同嘅面向，原来五十人系紧睇到呢一个面向，就我哋有时候咪会讲叫 dominance，就永远有一个选择比另一个选择系好啲嘅、无论咩情况下。 咁我哋下一节继续讨论究竟边个选择先系理性啲咧？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哲学有计倾，咁我哋啱啱第一节咧就好简单咁样介绍咗一个所谓 paradox 啦，一个悖论啦，其实就系指出咗咧，我哋作为人，作为一个理性嘅存有啦，即系去做选择嘅时候，好似啱啱嗰个情况就系两边都系理性咁咯，即系我啱啱讲嘅我自己嘅直觉就系净系攞一个盒啦，梗系因为佢估到我啊嘛，咁好大机会估到，咁净系攞一个咪可以攞一百万走咯。咁咪多啲錢囉咁樣，咁呢個似乎一個理性嘅選擇啦。但啱啱第一節尾呢就指出咗另一個可能性嘅，就係攞兩個盒先係最理性嘅。因為頭先嚴叔嗰個表就顯示咗啦，無論咩情況，無論盒 B 有幾多錢都好呢，你做一個攞兩個盒嘅選擇呢，你都係會多咗一千蚊嘅。咁所以呢個唔係理性啲咩咁樣。咁我估嗰個悖論嗰個位置就喺度，就係、是、好似兩邊都係理性咁囉。咁好似兩種選擇喺度鬥爭咁，咁我估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呢一集想討論就係邊種選擇先係理性呢咁樣。 尤其是我想講就係、是、呢兩種選擇呢唔係純粹我哋揀嘅，係建基於一啲其實都好似理性上好合理嘅原則，我哋按照啲原則去揀嘅。咁、我哋呢一節開始呢就慢慢想透顯呢，其實頭先嗰兩個唔同嘅選擇，你揀一個下彎定揀兩個，可能是建基於正正係建基於唔同嘅原則，都係理性原則，好似乎係，但係會有機會咧係俾咗一個唔同嘅 requirement 我哋 suggest 我哋咧去揀做唔同嘅選擇。咁呢個其實係69年咧有個出名哲學家 Robert Losick 寫嘅篇論文去討論嘅，就係呢個頭先個 paradox 叫做 Newcomb's paradox。咁 Newcomb 係一個物理學家嚟嘅，但係咁傳說咧就係佢同啲 friend 講呢個諗法之後咧，即係嗰啲個 common friend 又同咗 Losick 講，咁 Losick 就於是寫一篇論文出嚟咧， 即係是非當人情。 冇錯，就將呢啲平時嗰啲講事講咩，即 係但係人哋啲是非高級過我哋好多，即係你啲是非係呢啲 是非當論文 係啦，跟住就變咗 Lawson 就將分析咗兩條原則咧，下邊咧係 support 咗呢兩個唔同嘅選擇。咁、我哋頭先嗰個最後嗰、那個左節講嘅嗰個咧，其實就係所謂叫做 principle of dominance， 叫 principle 咯。而呢個我哋平時都成日用到， 即係啲是非就係互相笑對方。你睇下佢哋揀兩個傻仔嚟嘅， 跟住又寫篇文章，人哋啲將人後世討論幾十年， 人哋啲是非呢個層次喎。咁 或者我簡單去。recap 一下呢個 principle of dominance 現中文先啦，即係呢個咩叫 principle of dominance？ 現中文 係現中文，就係支配原則啦。我咁樣講啦，首先咁樣講一講先啦。雖然你有啲抽象，就係、是、嗱，假設我哋得兩個選擇嘅啫 ，A 同埋 B 呢兩個選擇，我哋會選擇 A 嘅話咧，只係得兩個可能，一係就 A 喺所有情況之下嗰、那個結果都好過 B 嘅。一系就 A 喺某啲情況之下個結果同 B 係一樣嘅，但係喺其餘嘅情況之下咧，都係好過 B 嘅。OK， 嗱咁講好似有啲抽象嘅，咁但係可以舉一個易明啲嘅例子去講嘅。嗱，假設你係你係一個有心臟病嘅人咁樣先算啦，咁你就好快死啦。假設譬如話你一日之後你就會死啦， 咁大 一日之後你就會死啦。咁你面對嘅係咩呢？就係、是、醫生同你講話啊，你呢個病呢，其實醫學界呢就唔知點解研發咗一個手術出嚟，但未喺人類身上試過嘅、所以唔知道個成功嘅機率有幾大嘅、OK， 咁你做定還是唔做呢？諗下喎，你唔做嘅話一日之後就會死，你做嘅話呢都可能會假設都係一日之後會死嘅，就手術做完之後。咁你做定唔做呢？咁我哋可以睇呢個表啦。嗱，你睇下啦，如果你係呢個咁嘅情況，而你去做手術嘅話呢，而個手術成功嘅話呢，咁你就會係 生存到 嘅。OK， 咁好簡單啦，就係因為手術成功啦。如果你手術失敗嘅話呢，咁你就死亡啦。 嗯， 好啦，但係如果你係唔做手術嘅話呢，無論如何，無論個手術係成功定還是失敗都好，因為你唔做嘛，你都會係死嘅。 嗯， 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會睇到其實正正就係應用緊我哋嗰個 principle of dominance， 睇到就係我哋會選擇一個決定就係咩呢？就係、是、如果個決定喺一啲情況之下，佢哋係冇話邊個好啲嘅，就係、是、手術失敗之下冇話邊個好啲，因為兩個都死啦。但係喺其餘嘅情況之下，假設係成功嘅話咧，生存係一個死亡噶嘛。咁嘅話咧，我哋就會選擇做手術。呢、這個咁嘅選項， 所以佢係邊個嘅？好多人生不如死可能，即 係所以呢啲實驗都假設咗， 係啦，但係佢起碼假設咗生存好過死亡。 或者頭先 Newcomb 都假設咗可能多錢啲係好啲咁樣啦，即係當呢、這個 係啦， 唔討論 係一個 desirable 嘅結果啦、 所以生存都當係好啲先咁樣。 咁其實你就會睇到喎，依家講咁嘅 principle of dominance， 其實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都會應用啦。 因為我哋大家都應該覺得做手術係一個理性嘅選擇啦。比起唔做係咯，咁背後就係 Alex 所講，就係因為我哋都用咗 principle dominance。 dominance 嘅意思就係因為其中一個選擇咧，即係譬如一個就係做手術啦，係比起另一個 option， 另一個選擇就係不做手術咧，喺所有嘅可能情況下邊咧，都至少打和，但有啲會好啲啊，唔會差啲。at least 會即 at least 打和，有啲情況會好啲，咁你梗係揀嗰個啦，因為你唔會差啲啊嘛，而且有啲可能嘅情況會好啲啊嘛，咁就於是就話一個 option 係 dominate 咗另外一個，於是就叫做支配原則咯，就係佢係好啲嘅，咁啊 我哋係唔需要知道手術成功嘅機會係有幾大嘅， 嗯， 都知道咗其實佢係 dominate 咗嘅。 其實即係我哋平時都好多呢啲情況係依賴呢、這個principle 去做決定嘅，譬如而家去唔到旅行啦，但係如果知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噶嘛？咁你會買機票噶嘛？ 嗯。 咁咧，如果你有兩間航空公司啦，假設佢嘅服務一樣啦，但係咧，你聽到一個消息話啊，某公司咧可能會執笠喎、可能會執笠，咁你飛唔到啦。我哋可能會面對咁嘅情況啊嘛。咁但係咧，你知道可能兩間公司咧，你知道價錢一樣嘅話，而且服務一樣嘅話，咁喺兩個情況下，你梗係揀嗰間。冇收到消息會執笠噶啦，因為你想盡兩個可能情況，一個就係、是、啊，其實個消息係假嘅，咁嗰間真係唔會執笠啦。咁、你就揀兩間冇分，你揀你揀兩間都冇分別噶嘛，因為一樣有機票飛到。但係如果係另外一個可能情況下啦，啊， 真係 真嘅，咁真係執笠，咁你揀另外一間梗係好啲啦。咁你喺比較兩個可能情況下，一個咧就一樣嘅，另外一個咧就啊。 揀第一間好啲喎，咁你梗係會揀第一間啦。所以小至你買張機票，你都會做你用根據呢種 principle 去做選擇咯。 喺嗰啲decision theory 啦，叫做通常有兩個情況，有兩種大嘅考慮嘅情況嘅， 或者超過兩種嘅、 啊。超過兩種係都係超過兩種。 你可能有幾個可能情況，但係你會比較每一個可能情況下，會唔會有一個選擇咧，係喺所有可能情況下都比較好？或者至少喺一啲選擇下，佢哋係同樣咁好，但係喺某啲特別嘅情況下啊，佢係好啲喎。咁你梗係揀個喺諗曬咁多嘅情況下，都會應該係好啲嘅情況啦。 冇錯，但我原本想講個 point 係decision theory 咧，討論呢啲嘢嘅時候咧，往往將我哋嘅做決定嘅嗰個情況啊，分咗仲兩種嘅 case 嘅。有一種 case 咧就係咧，我哋已知咧嗰啲所有每一個選項咧，佢哋嘅機會率嘅。即係譬如，如果你已知嗰間公司執笠嘅機會率幾大，你已知嗰個手術嘅成功率有幾高，你咁可以計嘅。咁樣有第二啲嘢可以計，咁你可以有好多思考啦。嗱，呢個我哋有時叫做 decision under risk， 即係我哋知道曬每一個選項佢嘅機會率嘅。但有另外一種情況就係我哋成日人生都面對嘅，就係、是、你唔知嘅。譬如個手術係新嘅，譬如我哋就係聽到個消息，但係完全冇任何背景知識去判定到究竟嗰間航空公司執笠嘅機會率有幾大。喺啲情況下咧，我哋仍然要做決定噶嘛，咁你要買機票噶嘛。咁於是喺呢啲情況下咧，我哋叫做decision under ignorance， 就我哋完全對於呢個 ignorance 係一個即係無知啊所謂，但係一個專業術語嚟嘅，係講緊係對於呢啲唔同選項嘅可能性，佢機會有幾大咧，係完全冇資訊。但你仍然要做一個決定先要講，咁你可以問噶嘛？你做決定嘅時候點先或者個啱嘅理性決定？咁而呢個 principle 咧 ，principle of dominance 支配原則咧就好好用啦。就你只要喺所有可能嘅選項下邊咧嘅情況下邊咧。A 嘅選擇都比 B 好嘅話咧，個 outcome 啊，個結果，咁你咪揀 A 咯，唔需要理會唔同嘅可能情況，究竟機會率有幾大？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我哋日常生活中非常之有用嘅理性選擇原則嚟。 咁所以頭先嗰個一開始嗰個 paradox， 啲人點解會揀曬兩個都係應用緊呢個 principle 嘅？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冇錯啊，就是、因為即係睇翻呢一個表咧，就係、是、你見到咯，就係、是、佢所有情況下邊咧都係下邊呢行呢、這個選擇啦，攞盒加 A 加 B 咧。系好過 B 啊！永遠每一格都比上一格高一千蚊啊嘛。其實咪就係唔需要理會，而家佢就唔理會 probability 喺度，係唔關機會率事喺呢個表你見到。 唔需要理會下一 B 有幾大機會有100,000定零蚊咯。 係啦，冇錯。probability 咧機會率完全唔出喺個表度，但我哋都可以判定到咧下邊呢個選擇咧攞曬兩個盒啊，係比攞一個盒咧係會好啲嘅結果。咁於是就應用咗一個支配原則啦。 咁呢個原則會唔會仲有啲咩反對或者要面對啲咩問題之類嘅？ 或者調轉嚟講，我覺得可以解釋一下又就係頭先咪話，即係嗰啲人會有兩邊嘅選擇嘅。咁、另外一邊嗰陣選擇其實係咪純粹係直覺上我想揀啦、啊？但係佢都基於某一啲稱得上理性嘅原則去做選擇咧咁樣。咁咪實有嘅，係啦。咁係建基於咩原則咧？我哋叫佢 rational man。 咁咧就建基另外一個原則啦。我哋叫 expected。 Utility， 所以中文咧就叫做預期效益原則啦、 或者甚至係最大化預期效益原則咯，睇你啱唔啱埋呢個。 咁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個表嘅。 嗯。 OK， 咁其實我哋知道咧，因為嗰部機咧，佢估你咧，佢係99% 噶嘛，99% 估得中噶嘛。咁所以咧，你知道呢一格咧，第一格咧，就係、是、你有99% 咧，淨係攞 B 咧，而且個錢咧。即係有機會係100,000咧，嗰、那個 percentage 係99% 啦。咁但係咧冇錢係1% 嘛，因為佢有機會估錯啦。咁跟住咧，另外一個情況下啦，就係、是、啊佢估錯咗嘅，估錯咗嘅。咁咧呢個情況下 B 就梗係都係有100,000啦。咁你更加攞埋嗰1,000添，咁就有1% 呢個情況啦。跟住咧，另外就係、是、啊佢估中咗啊，你就弊啦，剩翻1,000蚊。咁咧我哋可以根據呢啲嘅。percentage 即係個機會率啦，然之後根據嗰個錢，即係你應該攞到嘅錢咧，去做一個計算，計算我哋預期得到嘅效益，咁就係呢幅圖啦。OK， 咁呢度咧 ，OK 啊 ，sorry，OK， 同埋呢個應該唔係圖嚟， 都係圖嚟嘅，係啦， 唔係圖入邊有啲字啫， 係啦，呢個一個圖嚟嘅。 咁咧，我哋有99% 啦，有機會攞到呢個預期效益啦。 U 係 utility 嘅意思啊，英文即係一般嚟講，即係個效益嚇，預期效益， 即係100,000嘅效益啦。 100,000啦，咁跟住就有0.01啦，就可以攞到零蚊嘅。咁如果你淨係攞 B 盒啊，咁我哋計條數出嚟啦， 就有咁多啦， 就係99万。 99万。 係啦。 咁咧，但係佢就會，咁我哋梗要有兩條數先可以做到比較㗎啦。咁啊，計下咯喎，如果你拎曬兩個盒咧，個預期效益係咩咧？咁就係有 0.01 啦，因為佢估錯嘛，我哋講緊佢估錯嘅情況。你就有 0.01 呢就可以攞到100万。 0.01 即係 1% 啦，係啦係啦。 跟住有 99% 嘅機會。 佢估啱你，佢又 估啱你，咁你弊啦，就冇擺錢，咁就剩返10000蚊啫，你個預期效益。咁你喺比較呢兩個預期效益嘅情況下，嘩，梗係揀第一個啦。梗係揀第一個啦。咁好似理性啲。 99万多過10000好多嘛，99倍大佬。 所以同埋我哋 assume 咗多錢啲係好啲咁樣啦，咁呢啲就唔爭拗喺嗰啲位度。 咁所以咧，我見到其實呢條我哋叫做預期效益原則咧，做緊嘅嘢係咩咧？就是、你考慮緊咧，譬如佢而家有兩個可能嘅選項，我哋永遠就係諗下嗰兩個可能選項咧，其實各自有幾多機會率係 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呢種選項係咪好啲咧？咁樣。好，歡迎翻到嚟第三節最後嘅傾。咁我哋第二節咧就繼續挖深啲頭先嗰個 paradox 嘅嗰兩種選擇啦，即係揀盒 B 定係揀盒 A 加 B。咁其實背後咧顯示咗好似理性思考或者理性選擇嘅兩條好常用嘅原則啦，一條就係 principle of dominance 啦，另一條就係 principle of expected utility 咁樣啦。咁我哋頭先咧就好簡單咁樣開始咗介紹 principle of expected utility 嘅，咁就有啲數啊，有啲我唔知係咪畫圖畫嘅嘢啦。咁我覺得係識嚟嘅，其實咁我驚一般嘅觀眾，例如我咁樣文科仔跟唔到啦。哇，見到啲數字就好驚啦，見到啲符號咁抽象，咁不如嚴叔幫我哋再解釋多少少。 所以頭先條式咧，其實係牽涉咗兩樣嘢，就牽涉咗咧，我哋平時我哋思考都係咁啊。如果你有啲情況，尤其是係已知嗰啲唔同嘅選擇或者唔同嘅可能咧，其實 turn out 會有啲乜嘢嘅機會率嘅，係啦。譬如頭先 man 就例子咁啦，如果你已知嗰間航空公司啊，會倒閉嘅百分率係幾多咁樣啦？喂，咁其實啲數就易計好多嘅，就可以計埋出嚟嘅，甚至係係啦。用翻另外一個例子嚟講，就係賭錢。呢個係最多人攞嚟解釋嘅，好清楚啊。就係、是、如果你知道啦，我哋叫賠率啦，咁你又知道嗰樣嘢開出嚟機會率啦，咁樣譬如大同細咁啦，咁我計到嘅，即係扣除咗遺失之後咧，大同細幾多機會率咁啦，當佢一半一半嚟咁樣。咁你可以諗喎嚇，我哋應該買啲咩做咩決定嘅時候咧，其實考慮嗰兩樣嘢，就係、是、首先開大同開細佢各自機會率有幾大。同埋買大同買細開出嚟之後咧，你有啲賠幾多錢啊？係啦，咁你可以計到咧。如果舉個例，如果買大嘅機會係大啲，細機會係細啲。咁但係咧大嘅嗰個可能性咧，又可能賠率咧，又可能低啲，細又可能高啲，都可以計嘅。咁就計下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買大買細咧？最終就取決於其實乘出嚟啦。就係、是、如果買開大機會咧係大啲，不過佢賠啲錢又會少啲；開細機會係細啲，賠之後多啲嘅話，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就可以計下最終我哋買大買細咧，就用頭先嗰種嘅式啦，就係嘗試咧去計下我哋買大嘅時候，咁我睇下買大機會咧幾多，乘翻佢嘅可能嘅回報，俾咩回報你，再加埋如果係開細啊嗰啲，咁啊幾條式出嚟，幾條式就係咁樣計，係啦，就是、每一次我哋考慮買一個選擇嘅時候就考慮下嗰個選擇咯。譬如喺呢個情況下咧，就係 0.99 嘅百分比係估中你攞兩個盒啊嘛，咁你攞兩個盒估中嘅話咧。0.99嘅話咧，咁啊乘翻 啊， 佢攞一個盒，我成日講錯呢個，攞一個盒啦，跟住之後咧，佢就有100万俾你，咁啊係佢機會率乘翻佢俾嘅回報咯，係啦，叫 utility 佢效益啦，回報加埋嗰個可能，加埋另外一個可能啊嘛，嗱，而家0.99唔係唯一一個可能啊嘛，仲另一個可能，另一個可能咧就0.01呢個 1%，佢估錯咗， 估錯咗， 以為你會攞兩個， 以為攞兩個嘅，咁呢個時候咧，你嘅回報係零，係啦，咁嘅話你咪可以揾到你呢個我哋叫做預期效益啦，叫 expected utility。咁咧就係99万咯。OK， 咁同樣道理就可以計到咧另外一個選擇嚇。你揀曬 A 同 B 嘅時候咧，佢出現嘅機會率同埋佢預期效益又乘翻佢啦，你可以計到佢最終嗰個 expected utility。咁你就可以揾啦。我哋有時叫做最大化呢個預期效益嘅，就因為照計你計平均，你估到個 on average 個回報係幾多啊嘛，咪揀最大嗰個選擇咯。最大嘅嗰個回報 on average 啊，咪就係攞盒 B 咯。所以咧，如果用呢一個選擇嘅話咧，呢、這個思路嘅話嚇。呢、这個原則要求我哋係就係揀一個盒，而唔會揀曬 A 同 B 兩個盒咯。咁呢個原則係成日使用嘅，包括咗先賭錢啦，包括咗即係成日使用嘅意思係有啲人唔係亂買嘅，其實係但係正常做電視常做決定其實應該要逐路咁樣，但係正常應該要思考呢一種嘢嘅。其實所有佢職業賭徒咁樣，全部都係計呢啲我哋叫做 expected utility， 最大化佢去揾下一個最佳策略應該點樣賭，你先至可以賺到錢嘅。 係啦，即係如果有機會賺到嘅話啦，咁當然其實最勁嘅就係佢喺賭場本身啦，佢喺賭場仔計好曬佢哋嘅 expected value 咧 ，expected utility 就係淨嘅佢哋。 即係你賭親都輸。 我哋一定負啊，所以我哋長期賭啦，短期有機會贏嘅，係啦，長期嚟講咧，我哋輸緊嘅，就因為佢計好曬條數啊。咁即係賭徒就諗辦法突破佢咯。 因為我想補充翻點啲，補充翻一啲啦。點解呢個係一個哲學問題咧？就係第一就係我哋會睇到咧，無論係用principle of dominance 定還是嚴叔啱啱解嗰、那個預期效益最大化嘅原則啦，其實兩個都係有理由喺背後嘅，兩個都係理性嘅，即係你唔會話好明顯睇到，譬如話用 dominance 就肯定係錯嘅，或者唔理性嘅，或者用 EU 即係嗰個預期效益原則係冇用嘅，或者係唔理性，唔係嘅，兩個似乎我哋都會覺得理性嘅。OK， 咁而呢個問題就係在於，哇！我哋用緊兩個都係理性嘅原則，但係竟然會喺呢個 paradox 嘅情況之下出現咗兩個唔同嘅選擇，兩個有衝突嘅選擇。咁究竟咩回事呢？選擇理性究竟係咩回事？呢、這個就係一個正正哲學問題嗰個位置就喺呢度。 最特 咩啫？你先， 唔係你先 ，rational man。 咁其實咧，呢、這個問題係有啲更加蠱惑嘅地方。頭先休息嗰陣時咧， 朱文想講開心嘢啦，已經 係啊。 咁再講一句先，再補一句就係咧，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咧，呢兩條原則咧，我哋成日一齊用嘅。如果我哋其實大部分情況下咧，呢兩條原則會俾到一樣嘅建議我哋、通常佢俾我哋 recommendation 冇分別嘅，所以你唔察覺到啦，呢兩條原則咧係有分別。所以理性你用邊條原則冇分別啦，冇所謂啦咁樣。但係logic 啊，呢個好勁嘅哲學家，佢講呢個例子就係、是、佢竟然喺個 Newcomb paradox 咧 show 得到啊！呢、這個 paradox 收得到咧，就係嗰兩個平時理性原則，竟有機會會 suggest 一啲唔同嘅建議俾我哋。咁嘅話就有個哲學問題啦，就係咁緊邊一個即係做理性決定嘅時候應該 follow 嘅一個原則，邊個先係真係理性嘅基礎呢？平時你唔覺㗎，因為平時我哋通常都係俾一樣嘅建議你啊嘛。 都係繼續睇我哋最後嘅傾，即係無論根據咩原則，但係去到呢啲揀盒咧，就一個原則叫你揀一個 B， 一個原則咧就叫你揀曬 A、B 咁樣，咁就出現咗彰顯咗其實有衝突嘅咁啊。Rational man， 其實 Newcomb's paradox 更加有趣嘅地方就係、是。頭先咧完咗第二節咧，朱文靜靜雞問啊，咁而家我哋有 percentage， 咁其實會唔會我哋揀呢個 expected utility 嘅方法？咁我哋有數嘛？咁我哋有數得計，會唔會咁樣揀已經代表呢一個係一個更加好嘅選擇？ 我補充少，因為好似嚴叔講到解釋 principle dominance 咁，其中一個好常見就係 under ignorance 啊，佢話頭先。就係、是、因為我哋唔知嗰啲 percentage， 唔知嗰啲 probability， 唔知嗰啲機會率，所以我哋咪要用 principle of dominance 去做理性選擇咯。咁但係而家 Newcomb paradox 嗰個 case 係我哋 sort of 知道嗰啲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嘅 probability 噶嘛，咁我哋咪應該用 expected value 再揀一。 但我即係解釋啫，因為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 principle of dominance 咧，喺就算係啊，所有已知機會率嘅情況下咧。照計都贏嘅，都有用嘅，因為就算你知道曬嗰兩個可能嘅 scenario， 佢哋各自出現嘅機會率幾多都好啦。如果揀 A 呢個 option 係永遠喺所有 case 下都好過 B 嘅話咧，你其實唔使理佢嗰啲 scenario 嘅 probability，你都應該揀你，因為 A 喺任何嘅 scenario 都好過 B 啊嘛，你根本就唔需要理會，即使你知道都 或者至少同 B 係一樣咁好， 係啦，至少一樣咁好。 所以或者去翻手術嗰個都係咁啦，即係如果已知你知道咗個手術大約有幾多 percent 嘅50-50咁先算啦，你都係會。因為 dominate 咗嘛，做手術嘅呢個選擇，點都係好過死噶嘛。咁、所以就算你知道50-50都好，係冇分別咯。咁、即係嚴叔應該大 係啦。所以喺呢個 case 啊，似乎 principle dominance 都係相關嘅，同我哋考慮 Newcomb paradox 嘅 case。 我哋打斷咗 rational man 好多次啊，對唔住對唔住。咁你繼續講， 用 superhero 能力懟佢啊你。 Newcomb paradox 有趣嘅地方係咧。其實咧，即使你解決到咧dominant principle 啦，同埋 expected utility 嗰兩條 principle 之間嘅分歧咧，都解決唔到佢嘅問題，因為咧佢最有趣嘅地方話俾你聽，如果你淨係計 expected utility 咧，其實都可能有兩種計法可以得出兩個唔同嘅結果。 點樣做？ 就是、有兩個哲學家好勁啊嘛，即係後屘提出一樣嘢，其實我哋解釋啊，即係 logic 上次解釋啲人點解會有兩個唔同嘅選擇。咁就用咗兩條 principle 啦，有條係講 utility 咁樣，跟住另外兩個作家好勁話，其實唔係啊，你就係講 utility 咧，因為兩個都好合理嘅計法咧，都有機會搞到有人揀一，有人揀二嘅，即係有人揀考 A， 唔係考 B， 有人揀曬 A 同 B 嘅，所以就未必關 Lose 講嘅嗰兩個唔同 principle 事咯。 咁係邊兩種閱讀咧？對於所謂 EU 嘅理解， 一個咧就叫做 evidence。 唔係 causal 先係咪個？啊好 evidence evidential decision theory。 一個咧就係 causal decision theory 啦。咁咧 evidential 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嘅第一種，就係咧根據即係佢係計一種叫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呢樣嘢。咁咧，佢 呢個可以後邊講啊。我哋講咗 causal 先好似好啲，我覺得。 咁講咗 causal 先。咁 causal 咧係點解咧？因為咧佢話俾你聽咧，其實因為喺呢個 case 入面咧，你嘅諗嘅嘢咧係唔會翻得翻轉頭去影響翻嗰、那個擺入盒擺幾多錢呢個決定噶嘛。咁所以你應該繼續 hold 住呢個 belief 就係、是、啊，其實我而家再做咩決定咧，其實都影響唔到個盒幾多錢喎。影響唔到個盒幾多錢啦、啊？咁、所以咧，我其實計出嚟咧，嗰個計法係應該係一樣嘅，因為咧，你而家無論做決定 A 啦，即係你淨係拎盒 B， 你淨係拎盒 B 咧，定係你拎曬兩個盒咧，其實都唔會影響到個盒有幾多錢嘅 probability 嘅。咁喺咁樣嘅情況下咧，你其實咁樣計出嚟咧，就會計到咧。你應該拎曬兩個盒咧，個 expected utility 係高啲嘅。 咁呢只叫做 causal decision theory 嘅諗法啦。佢咁樣佢計嗰個 expected utility 嘅計法咧，就好似頭先我哋嗰度式咁樣，即係頭先嗰度數式咁樣計。就係咧，佢點解叫 causal 咧？呢、這個 theory 就係佢計法就在於佢要理解埋個世界嘅嗰個因果關係、那個因果結構。我哋後屘 make 嘅 decision 要盒 B 啊，定要曬盒 A 加 B 咧？喺個 causal 你諗下喺嗰個 causal level 裏邊咧？是不會向後影響翻，即係調轉頭直接影響翻嗰個 predictor 嗰個超級電腦嘅個估算噶嘛？個超級電腦個估算已經做咗喺下面呢條拉度咧，決定咗你呢個盒 B 入邊有幾多錢噶啦。跟住你而家上面呢條拉做一個決定咧，係唔會向後影響個電腦喺一刻啊，喺你做嘅嗰個 moment 時間上唔可以向後噶嘛？佢當然係會影響咧，按照你嘅估算，但係佢唔會向後喐翻佢。所以咧呢一個你可以話個超級電腦啦，佢一方面 predict 緊你有幾多錢。做咩決定？一方面就決定緊下面個盒有幾多錢，而呢兩個咧係唔會咁樣直接嘅 causal level 影響嘅。咁喺呢個意義下咧，我哋計算呢條題咧就唔需要考慮咧，我做 decision 咧係會影響到個 probability， 影響到裏面有幾多錢，影響到個 probability， 個 probability 已經定咗噶啦，你可以話係。或者用另外一個例子講好好啲嘅，用另一個例子，譬如咧舉個例啊，而家如果後屘有人發現啦，有咁嘅實驗結果啊，就係睇自由有幾傾咧，睇到第四節嗰啲觀眾咧，如果你捱得到啊，睇到第四節都唔 cut 台啊。咁嘅話咧，好得意喎！原來 99% 嘅嗰啲人咧，都會咧之後咧係有一個相對好唔開心嘅生活嘅，因為咧，因為佢太沉迷於哲學啊，抽離嘅事。 你一搞到人哋識電視。 好啦，個問題就咁啦，好唔開心喎咁啦。好啦，個 point 係後屘再研究埋點解 99% 人會咁咧？睇下第四節嘅人會有呢個情況咧。原來佢有個基因，有一個基因咧係先天決定咗咧，你會竟然捱得到睇第四節嘅。就係竟然中意啲咁抽象嘅思考，同一時間呢個咁嘅基因咧，使你抽象思考嘛，你又同一時間咧，好容易咧會有一個唔好嘅人生嘅。好啦，嗱，講咗9%嘅，所以其實咁依家睇第三次就完啦，而家仲有一分鐘。我問你啦，你識唔識機而家？即係呢個 moment， 你停唔停止睇落去？咁如果 causal decision theory 就會話，你繼續睇啦，冇所謂啊，繼續睇，因為咧。你嗰個決定咗係個 gene 決定咗啦，基因決定咗。 你有冇呢個基因係一早已經決定咗㗎嘛？ 冇錯啦，就係、是、你再睇翻第四節咧，唔影響你有冇基因嘅。而如果個機會令到你有個唔開心嘅生活咧，你冇得救啦。你 at least 你睇翻第四節都有一節四節嘅開心啊嘛，多啲開心，你都值得你 支持港台啊。 係啦，起碼支持港台啊咁。咁就如果你最後呢個 gene 係冇決定到你唔開心咧，你又可以走翻第四節喎。係嘛？所以咧，依、這個用呢個諗法嘅 picture 就係咧，依、這、一個諗法就係建議繼續睇咯。但你會唔會熬底唔睇咧？嗱，你依個係俾每一個觀眾嘅一個考核，你會唔會唔睇落去咧？就決定咗你會用邊個 principle 啦。 讀哲學啲人真係點解連說服觀眾睇埋最後一節都講咁多嘢咧？但係無論如何，希望如果對呢啲思考有興趣，睇埋最後一節，我哋下節繼續。欢迎翻到嚟第四节嘅自由游记倾，咁各位观众都好有勇气啦，继续睇落去。咁我哋呢 未死噶嘛？你哋 未死，悲惨生命， 唔系悲惨生命，讲错死嘅，未至于嘅。 系啊，咁我哋就继续讨论啱啱讨论开嘅话题啦。咁其实就发觉啲嘢越嚟越复杂啦。即系本来我哋就问紧由嗰个 paradox 嗰个情况，发现原来理性嘅所谓决定有两条 principle 咁样，跟住就再慢慢发现原来净系讲一条 principle。 就是計所謂 expected utility 都有兩種計法嘅，一種計法係 causal 啦，叫做另一種計法就 evidential 咁樣去計啦。咁嚴叔就開始解釋咗兩種計法有咩分別啦。咁我哋呢節最大希望各位觀眾有勇氣留低，就係解釋埋究竟呢兩種有咩差異咧，有咩衝突咧咁樣。咁不如大家就嚟啦。 我嘗試講一講點解有啲哲學家會講就係 evidential theory 嗰個會係應該係考慮嘅先啦。我試下講一個情況出嚟先，就係、是。假設你係一個人係好憎psychopath 嘅，英文 psychopath， 我姑且做黐線佬咁先算啦。你好憎黐線佬嘅，你好唔願意活喺一個充滿住黐線佬嘅世界，或者有黐線佬嘅世界，唔一定充滿住啦。OK， 咁第二樣嘢就係咁你係但你係好中意生存嘅，即係你好討厭死亡啊，或者講，即係你唔會係一個沉死嘅人嚟嘅。OK， 咁有依兩個條件啦。好啦，咁喺你面前咧就有一粒掣。嗰粒掣咧就係、是、個功能咧，就係、是、如果你撳落去嘅話咧，呢、這個世界嘅黐線佬咧就會全部都死曬嘅。OK， 咁個問題就係、是、你撳唔撳咧？咁但係喺你撳唔撳之前咧，你亦都有一個訊息，就係、是、嗰、那個訊息就話俾你聽。通常唔係肯定嘅，通常咧撳嗰個掣嗰個人咧都係黐線佬嚟嘅。OK， 好啦，咁。 唔黐線唔會撳啊嘛， 係啊，唔黐線唔會撳啦。咁朱文，你撳唔撳嗰粒掣咧？如果喺呢個情況，同埋 佢中意黐線佬嘅就可能佢第一代入啦，要代入 啊。撳唔撳啊？我覺得唔撳咯。 點解啊？點解唔撳啊？ 有機會死嘛我，即係我撳嘅話就好大機會我係黐線佬啊嘛。咁即係我撳嘅話有機會殺埋我自己嘛。咁 given that 我係想生存噶嘛，頭先話。咁我咁梗係唔想 take 呢個 risk 啦，咁樣咪學習同啲黐線佬相處咯，咁咯， 唔緊要，我哋人生上上都好多經驗嘅， 我都同你哋做開朋友㗎啦，係咯， 大家咁話， 我就覺得唔撳好似係一個理性啲嘅選擇。Rational man， 我係理唔理性啊咁？ 嗱、根據咧頭先我哋咪講過一個 causal decision theory 嘅，佢就話俾你聽咧，其實你應該撳喎，點解咧？ 咁佢唔啱啦，應該。 因為咧，佢話俾你聽咧，嗱，其實你係咪黐線嘅咧？你喺撳唔撳嗰個掣之前，已經決定咗你係咪黐線嘅啦嘛。即係你選唔選擇嗰下去撳嗰個掣咧，並唔會令你由唔黐線變成黐線，或者黐線變成唔黐線啦。咁理論上，咁其實你計一個 expected utility， 即係預期效益，咁你個 probability 唔會影響到嘛？你個 probability 唔會影響到嘅情況下，咁其實好明顯，你撳嘅話，梗係個 utility 高啲啦。因為如果你本身係唔係黐線嘅，咁你梗係好開心啦。你都唔中意黐線， 因為個世界冇咗黐線佬啦， 但係你唔會死啦。 係啦，係啦。咁咧，但係如果你係黐線，梗係你會死啦。但係你其實撳唔撳唔會影響你黐唔黐線噶嘛。咁梗 係 撳啦。 而且 given 多個資訊嘅。就是其實你係黐線的機會好低嘅，你知道，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噶嘛，即係大部分雖然都有黐線人喺個世界，但係黐線嘅人咧喺同正常嘅比例係好懸殊，即係譬如舉個例，可能係10萬個有一個係黐線咁樣，所以你知道咧，就算你好唔中意黐線佬都好，但係知道埋咧黐線佬嘅數量咧比例上咧係好低嘅話咧，咁所以你自己係黐線佬嘅機會咧其實好低嘅，如果你用呢個方法諗啊，咁於是咧就係撳嘅話咧，往往正常嚟講應該會俾你一個咧。好好嘅預期效益嘅，有個高嘅正面嘅 expected utility，或者我哋用一條數式嚟講啦，我哋試下又嗱，你可以咁樣睇啊。嗱，而家我哋揀撳同唔撳啊，有兩個選擇，撳同唔撳咁啦。我先講撳嗰個選擇。喺撳嘅情況係點啊？我哋要考慮啲咩？就考慮嗱，先講講嘛，由機會率乘嗰個效益咁啊，預期效益，再加埋其他另一個可能嘅機會率乘嗰個機嗰、那個 scenario 嘅預期效益。嗱，我睇下第一個情況係點啊？就係、是、P 就 probability 意思啊，機會率。因為咩叫咧？就係你撳，跟住喺撳嘅嗰個情況下咧，如果你撳嘅話咧，呢個符號嘅意思就係，如果你撳啊，如果你撳嘅話咧，跟住會引致死亡係真嘅呢件事啊。如果你撳會引致死，即係你黐線佬啦，係啦嘅呢個可能性，你撳於是你會死嘅呢個可能性機會率啦，乘翻你最後呢件事係真嘅嗰個效益，咁就你死咗啦。咁呢個好差嘅 負面效益 啦，你好差嘅。你見到死亡，我當佢亂咁設定啦。死亡嘅預期效益咧係-100，當係-100啦。你可以自己作嘅-100。咁但係前面呢個係好細嘅，0.001嘅我哋作。 點解做到咁細咧？就因為 你知道呢個世界好少黐線佬咯。 冇錯啦，就係黐線佬嘅機會率好低，一萬個有一個咁樣舉個例，所以你撳而會死嘅機會率好細。 嗯 ，OK， 所以第一開始呢個係好細咧個數，後邊呢個咧就要好富都好啦，乘出嚟會有某個數。 嗯， 咁咧就另外一個可能，另外一個可能就係咩啊？就係你撳得嚟咧，而跟住咧你係冇死到，而且生活喺個沒有黐線佬嘅世界咁啦。嗱，咁咧見到呢一個係真嘅可能性，乘翻你嗰個預期效益啦，係嘛？咁咧見到我哋設定就係、是，譬如咧話好大機會你係可以唔死啦，咁啊，因為嗱頭先個 0.001 你會死啊嘛，即係所以另外一個就係你唔死，你唔係黐線嘅機會就係 0.999 舉個例。咁咧，咁乘啲咩啊？乘一啊，就係你當你享受喺唔喺黐線佬嘅世界度咧，你嘅預期效益，你嘅開心快樂咧， 當係一， 當係一咁啦。嗱，唔算好大嘅，唔算好大，佢死埋負100，你呢個係一嘅啫。但整出嚟呢个数呢就是 0.899。嗱呢一个系你揿嘅时候呢你会有嘅嗰个平均嘅预期效益嚟。但同另一个相比呢就会见到呢好唔同啦。如果你假如唔揿呢，嗱如果用返 causal decision theory 咁样嘅方法计预期效益嘅话呢就会出现呢个情况喎。係咪百分比咩机会率啦，就是你唔揿而且唔揿之后呢喺个冇黐线嘅世界生存呢，呢、這个机会率再乘返呢、这個佢嘅呢個你喺呢個冇黐線佬世界中生存嘅嗰個享受啦，呢個 utility 啦。嗱，但因為前面呢個咧係零啊，係零啊，應該調轉嚟寫係嘛？因為呢個零乘一應該係，係啦，因為零乘一，所以零乘一就係咧係冇可能你唔撳咧係冇黐線佬嘅，因為我哋已知個世界有黐線佬噶嘛，呢個事實嚟噶嘛。所以咧上面唔撳又可以生存喺冇黐線佬嘅世界度咧，係唔可能嘅零啊。 嗯， 就算你喺冇黐線佬世界度生活嘅開心快樂咧係一都好啦，乘出嚟最終係零嘅啫。你個預期效益嗱咧，見到咧一比較撳定唔撳咧，唔撳你預期效益係零，撳你預期效益係0.899啊，係嘛？所以係高好多嘅。如果用 causal decision theory 嘅諗法咧，就照佢你應該選擇撳啦，係嘛？就叫你撳。咁但係呢個就會好奇怪，就好多人覺得點即係好違反我哋平常直覺喎，覺得冇理由要撳喎。尤其是最通常啲人覺得違反直覺係咩位咧？覺得唔合理嘅位係咩咧？就係佢哋計呢一個位啊，就計撳嘅時候咧，計撳嗰下咧，佢計。撳，因為如果係撳，而喺撳嘅情況下，會引致到你會死嘅呢個機會率，佢計率好細嘅啫，係 0.001。好多人覺得呢一個咁細唔合理啊，但係 causal decision theory 就話，喂，照計咁樣計住 utility 合理啊，因為機會率咧係好細嘅啫嘛，嚇，大部分一萬個都冇一個黐線佬，咁照計撳你會死機會率咪好細咯。但係於是有另一派啦，就我哋叫做 evidential decision theory， 呢一派就覺得咧呢一個計。This is the causal theory 計呢個位係考慮漏咗樣嘢，就係冇考慮到咧，其實你揀撳嗰個仔咧係做一個好強大嘅 evidence 去 show 到咧，其實你係黐線到嘅機會咧係大咗好多嘅。你唔能夠就咁唔考慮撳掣呢個動作呢、這個證據，去諗咧本身有幾多黐線到同正常人嘅比例嚟計自己係黐線到嘅機會率。你應該考慮埋，你應該考慮埋你撳呢個掣咧，其實一個好強大嘅證據顯示你係黐線到嘅機會大咗好多。而 given 如果有呢個證據咧，你計呢、這、一個。撳引就自己會寫嘅 probability 咧，就唔應該係咁細，因為大部分咧會撳嘅都係黐線佬，所以就應該呢個會高好多。咁呢個就 所以個意思係呢度講撳掣死亡，而家 probability 係 0.001， 係根據啲咩咧？係根據個世界嘅人口比例有 幾多？ 個世界結構 given that 個世界好少黐線佬，所以就 assign 咗。撳而死嘅呢個 probability 係 0.001，但係 evidential 啱啱嚴叔就講咧，其實唔應該咁嘅，因為你撳係一個好強嘅證據，顯示咗好大機會你就係黐線佬，咁所以就唔應該用翻本來個世界嘅結構嗰個比例嚟 assign 0.001，而係應該多啲嘅嗰個 probability。 我想補充少少嘢，因為咧個重點係你比較撳同唔撳啊，所以咧對於causal 嗰只嘅計法嚟講咧。你呢個位咧嘅 probability 咧係唔會因為你撳而撳或者唔撳去轉變嘅、 嗯， 但係咧喺evidential 嗰種計法就係、是、咧，因為你撳咧會令到你係一個黐線佬嘅機會大咗，所以咧你就會計到個撳嘅 utility 好低啦。 嗯、 但係因為你唔撳咧，就顯示咧你撳你係一個黐線佬嘅機會會低咗嘛，因為根據你有嘅 evidence、嗯。咁咧，所以你就會計到個 expected utility 係唔同咗。 所以你可以見到，如果呢個數咧，根據 evidential 嘅講法，係應該機會咧大好多嘅話，你係撳而會寫機會大好多嘅話咧，你可以諗到咯。之後一乘呢個數咧，乘個負100噶嘛，如果乘到好負啊，因為你唔再 零點零一啊嘛， 就會係大咗好多啊嘛。咁於是咧，就於是投一個負嘅數咧，就變咗好負，就機會咧就好容易就解釋咗咧，就 turn out 呢個數就唔係0.899啦，可能甚至係負添。 咁於是就會話俾你聽，哦，咁咪低過唔撳嘅嗰個 expected utility 係零咯。咁於是咧就會 recommend 你，因為呢個位大好多，最終會變咗負，於是會低過零咧，就叫你係唔撳而唔係撳。咁所以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咧，另外一作家好聰明地諗到咧，即係其實唔一定要關 Nozick 提出嗰兩條支配原則同埋預期效益原則事，係有機會淨係因為預期效益原則點樣計個預期效益啊？有兩個計法，咁我哋應該係計個世界結構啊。定係用你撳掣嗰啲都作為 evidence 去計埋落去個 probability， 於是會影響到最終計出嚟嗰個預期效益咧係會唔同嘅。咁於是咧有機會淨係計預期效益啊，唔使講支配原則，都已經令到我哋咧有啲人會揀就係要一個盒，有啲人會揀曬要曬 A 同 B 兩個盒咯。就睇下你點樣計 utility， 所以呢個就變咗一個你可以見到起碼有三條原則喺度係互相運作緊，而三個似乎都有合理嘅位嘅。但咁咧就會使得我哋咧喺做理性決定嘅時候就諗清楚啦。咁我哋應該用邊個原則先係個理性嘅原則，係啱嘅嗰個原則咧？ 咁所以去翻一開始 Newcomb paradox， 都個關鍵都仍然喺下 B 究竟有幾大機會係有100万定係零蚊，而我呢個決定影唔影響？即係 Causal 就話都擺咗錢啦。咁我嘅決定唔係一個證據顯示佢多啲機會有幾多錢噶嘛？但係 evidential theory 就覺得。應該係考慮埋呢樣嘢入去。 冇錯，我估呢個係好多人點解計預期效益都好啦，都會直覺上覺得就係講下 B 咯。譬如我哋監製話揀下 B 最初，就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強大 evidence， 我哋應該考慮埋 given 呢個 evidence 之後咧，嗰、那個 probability 係唔同計法嘅。 咁我估我哋呢集就介紹咗三種對於理性選擇嘅一啲理解啦，包括 principle of dominance 啦，同埋 principle of expected utility， 而且呢個 principle of expected utility 咧有兩種閱讀、兩種嘅計法。但我估呢啲都係一啲哲學家或者一啲其他學者好深究嘅啦， 拗到七彩 係啦。但我估好多時候我哋日常生活都係會有一樣嘅決定嘅。咁我估睇哲學有偈傾咧，都係其中一種。下集我哋繼續傾。Thank you.